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4， 特別節目神秘即係第四節，今日主題咧就係宇宙大爆炸的迴響啦。咁一聽個主題先，講係同宇宙大爆炸有關。但係咧，即係要大家理解呢個問題嘅重要性咧，咁啊只係用一樣嘢印證，就係今年啊諾貝爾嘅物理學獎，你貼係貼邊個咧？ 舊年就易貼啦，舊年希格斯嗰度啦。 我覺得今年都差唔多噶啦。你去到呢個階段，除非有啲好突，即係好比呢個更加。爆炸性的發現， 因為離不開兩大類，一是就是說已經是持之以恆，在一個學問裡面發現了很多很多，即未必是很爆炸性，但不知不覺推前了很多東西，一不是就是好像今次這個這樣的重力波的發現樣、有人曾經提出的理論、就是即其實有兩方面，一是就是因為他不會頒給愛因斯坦，因為已經不在這裡、但會不會有其他相關的東西，譬如說已經印證了宇宙暴漲理論，因為重力波緣故印證了宇宙暴漲理論，譬如 Alan Groove 他當初提出了宇宙暴漲理論的人、他會不會有機會呢、 我那個推測呢就即是很大腦的了，這班就拿了、咁但係可以分喎獎，咁 Alan Groove 呢我諗今年都有機嘅，即係佢又幾比真係幾有坎坷，就係、是、佢個理論呢就相當之主流㗎啦，而家你讀任何教科書一定提佢， 但係 呢 以前神秘之係有提過， 就提過啦，咁但係奈何呢就佢早年就坎坷，而家呢就雖然冇咁坎坷，但係呢攞獎呢亦都即係唔夠佢嗰、那個同佢嗰個學術嘅地位唔相應啊，咁我今諗今年呢就由於呢個重力波問題呢可能都他都會拿到， 起碼我想 有提名先 提名，我想提名很久了，他拿了誰的石夫獎嘛、即是今年拿了這個諾貝爾獎我想都是有機會的、但你就會問為什麼兩樣東西會掛鈎呢，其實很、簡單一個、道理就是說他度到這波長的時候，其實他就可不可以推論到整個宇宙的大爆炸是另外一個附加的證據呢、 都是即基本上對於整個大爆炸模型就冇咩太大嘅原 因嘅懷疑噶啦，而家已經 因為你諗下而家就係即點樣簡單啲講，佢又係一種證據咧、當初你睇到佢嗰個嘅微波背景輻射嗰啲温度嘅分布極之平均，而且喺一個咁大尺度都好平均，去到一個地步就係話基本上佢哋都未嚟講得切，未嚟得切去溝通，就已經可以大家都清楚，就是大家都約定在零下270度那麼凍，那這個譬如說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就是一個宇宙大爆炸很好的證據、那今次不單止是這樣，是連那個重力波的分布都是這樣、那變成又一個 即是很 consistent 很一致啦， 再加多少東西就是說甚至乎在當初它那個宇宙膨脹的速度呢不是時時都一樣的，今天就可能以一個特定的速度繼續漲下去、但是當初是慢慢突然之間滾一聲很快，跟住又慢一點這樣、那個就是滾一聲那下大暴漲呢就現在今次就是印證了、 即係我覺得字面上咧，其實係妨礙咗大家理解，即係呢個所謂 inflation theory。 係啊， 因為咧，你話 inflation 咁可能你只係覺得佢吹下個波。其實佢講緊嗰個係一個好驚人嘅膨脹嘅，即係你唔係用直覺或者用經驗可以感受到嗰種大膨脹嗰種嘢嚟。 我只能夠講一個好，即係一個好唔好，即係盡量去貼近，就係你吹個波嘅時候，開頭係好，你睇到咁樣一路咁細嘅漲，但係突然間，跟住先至再漲落去，就係嗰下突然之間加速得好緊要，嗰下嗰個叫 inflation 嗰個階段。 咁呢個 inflation 咧就即係再用另一個比喻，就係譬如你焗餅啦，咁你焗餅出嚟好細嘅，咁你擺曬啲提子喺度啦，咁咧就係如果呢個過程之間咧有任何嘅偏差或者任何不平均嘅啲提子嘅分布就會亂咗噶啦。 係啦， 但係而家係突然間呢個膨脹嘅時候咧，啲提子原本個比例。即係個圖形係冇 噶，發覺最後都咁混濁喎。咁佢應該開頭都好混濁。 係啦，即係由呢個推論而推論出嚟啦。咁你就誒，咁呢啲嘢有咩特別嘅嘢咧？咁其實咧後邊如果你再諗落去咧，係好多好多疑問嘅。因為咧，如果係宇宙大爆炸呢個樣嘢係即係事實嘅話咧，咁你跟住就可以問。點解會有爆炸？喺爆炸之前係咩嚟嘅？咁Stephen Hawking 就話啦，呢啲等於你問嘅問題就係南極熱南喺邊度？咁但我就覺得唔同意嘅。其實呢問題咧，喺我哋今日嘅科學或者喺我哋嘅技術，即係呢個經驗層面係諗唔到。但係 呢啲係形而學上嘅問題嚟嘅。 係係 係。你即係、就是、你可以避，你可以唔諗，但係啲問題始終係要存在嘅。 係係、啊、你當你有開始嘅時候，你就會問到嚇開始之前，咁你甚至乎你唔問之前，你都要起碼問個原因， 嗯 啊、有啲乜嘢？即係既然你喺大爆炸之後嗰十嘅負三十四秒，你開始相信物理， 嗯， 咁。点解你偏偏唔信就係由零至到十嘅负三十四中间又有都係有物理定律去掌管嘅呢、嗯、甚至乎喺零嗰下本身已经有呢 係呀同埋如果你係即係无神论者或者係你係所谓唯物论者啦咁、嗯、你搞即係你好难解释到呢下炮呢个动力喺边度嚟 中生有 无中生有点解又冇会变成一粒嘢出嚟啊！呢粒嘢点解突然间会爆成个成个宇宙出嚟？ 就算你信无中生有，咁点解我而家呢度又唔会有无中生有多次咧？ 系啊， 会唔会或者系有我唔知咧？ 系啊，系啊，吓咁由即系呢啲所有啲问题咧，就唔喺我哋而家个知识范围之内可以有能力去嘗試去回答嚇，唔好講回答，嘗試回答嘅能力都未有。 嗯、 但系呢啲就会存在喺我哋嗰、那个。即系脑入边啦，其实如果你讲神秘呢啲嘢系最神秘嘅嘢， 系啦，即系你再又调翻转头谂一次，你又觉得就好又系好荒谬嘅、 嗯。 即系开头，如果你真系信无中生，或者由一个咁细嘅点开始爆啲嘢出嚟、 嗯， 而最后呢啲嘢爆出嚟，结果系令到入边有一啲可以醒觉翻自己嘅存在嚟去谂翻佢嘅起源、嗯，我觉得系呢样又 系 好奇妙嘅嘢。 呢啲真真正正神秘嘅嘢嚟噶咁所以正因为佢咁嘅神秘咧，我哋都冇能力再讲落去嘅，就只可以话我呢啲嘢喺度，咁我哋即系而家冇呢个能力去答，我哋就有佢先 交俾 大家。好啦，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就是、另外一个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同呢个主题好切，即系呢套戏啦，《Interstellar》呢个题目好切合，亦都好难去理解嘅。咁我相信今晚可能陈志云博士都想即系解释，上次解释俾我听，就系、是。如果廣義相對論係啱嘅話，嗱，而家呢個隱影廣義相對啱啦嘛，咁我哋可以假設廣義相對係即係啱嘅話咧，入邊一個概念係我哋經驗上係好難去感受嘅，就係、是、所謂呢個 warped space time 呢樣嘢，扭曲咗、接曲咗的時間空間呢樣嘢，你可唔可以講少少咩何謂接曲咗的空間？ 嗱，頭先用嗰個馬偽比喻，基本上就咁樣講嘅、 嗯啊， 我就唔知道用咩方法，其實基本上都係用。我哋以所知嘅物理機制，而家譬如話，我哋見到有乜嘢可以扭曲個空間啊？引力咯，用引力嚟去扭曲佢。 所以引力者係咪話咧？我哋喺附近或者喺我哋一個感受到嘅範圍之內，有一嚿用通俗講話好重好重嘅嘢咯。 係啦，好重好重嘅嘢，令到 嗱佢不一定係龐然大物嚟噶，不一定係龐然，但係佢質量係好。 好密集， 好密集， 好密集，好密集。佢、譬如讲紧系，即系你宇宙入边发生嘅事，你其实可能有一啲嘢系一个政府大球场咁大嘅一个地方，原来有成个太阳咁多嘅质量挤咗喺嗰度嘅，吓咁啊，跟住出 最劲嘅咪黑洞啊，去到 吓黑洞嗰啲就好夸张啦，讲紧系将成个太阳扼到去得翻可能一两公里左右半径咁样啦，吓咁就非常之 extreme 嘅情况，咁死一下子唔記得咗， 唔係唔記得咗嗱，就係、是、好重嘅地方啦。咁佢就會形成一個咧引力上嘅扭曲。 你問開我嗰個時空接曲嗰樣嘢咁用重力我可以扭曲個時空或者咁即係話咧，有一啲我原本我以為行直線，你哋地方唔再行直線。咁呢個其中一樣，我偏移咗我的角度。 即係舉一個例子就係，譬如而家我哋呢度。呢、這個唔係硬嘅，呢、這個 sofa 嚟嘅。我擺個波喺度，佢原本行一條直線，佢就行一條曲線出嚟。 係啦，係啦。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另外一個就真係直接講接曲呢樣嘢，就會唔會話有一啲方法可以令到佢，譬如個波一路咁向前行，由呢點行到呢點咁遠啦、但我中間做啲手腳揸巢佢， 係啊係啊。 令到佢接曲咗佢， 呢个就成日讲嗰个即系时光旅行嗰个其中一个方法嚟噶。 系啦，其实大家咧成日听嗰啲相对论嗰啲股咧，即系就系咩两个孖生仔摆喺度，一个升上去翻嚟，一个变阿伯，一个仲系 B B 仔咁嗰啲嘢，就其实就系呢一样咁嘅嘢。因为当我譬如话将其中一个 B B 仔送上一架光速嘅太空船上面，将佢提速到光速，又跟住减速翻落嚟嘅时候。客觀上喺廣義相對論做緊嘢，就係將呢一個 B B 仔佢嘅時空揸巢咗，接咗、，OK， 令佢流轉得好慢。但係另外一個咧就即係好快就過咗去。咁、於是乎咧，大家再翻嚟同一點再比較嘅時候咧，一個咧就真係 要用咁多時間嚟喺成個時空穿，即係咁樣去穿梭咗某一個嘅區間。但係另外一個人咧，佢經歷咗一個揸巢咗個時空，咁去嘅時候，佢可能用少咗時間去。 嗱，咁呢個時空接觸嘅咧，其實應該有兩個因素啦，兩個即係原因令到，一個就係自然界原因，突然間度有個黑洞或者好重嘅嘢令到佢。另外就是人手做的，即是人去做这样 东西。不是太难的，你讲 的。我知道大家知道难的，因为他讲的做个虫洞是要整个银河系的能量。 是啦，整个银河系的质量去摆起来来整一个这样的虫洞出 来。但是呢就即是这个所谓人做的原因呢，距离我们现在太远了。 是 或者我们即纯粹是一个思想。但是在自然界里面，是不是即是我们现在找到证据是有这样东西的呢？ 自然界证据就找不到的，不过就都是由翻头先嗰个，即系你话 Carl Sagan 同埋嗰个Keith Thorn 佢嗰个故仔嗰度讲，即系数学上有一啲可能性排除唔晒，咁其中一种就系、是、个虫洞可能数学上容许嘅，但系唔稳定嘅，千其一，又或者唔系，或者由一个奇形怪状，我哋谂都冇谂过形状，一啲可能中间个奇异点系一个圆环形状嘅嗰啲咁嘅黑洞，佢又可能又会即系好大嘅质量，但系能够俾得出一啲咧空间即系骤折嘅一啲可能性出嚟，咁会唔会话我哋呢个天空上面都会自然地形成咗呢样嘢咧？冇人揾到，但系亦都冇人可以去 否定 排除呢个可能性。 但系如果你讲紧话，如果所以相对系啱嘅话，喺即系黑洞嘅附近，系咪我哋理论上我哋应该揾到呢啲？呢啲痕跡喺度咧。 你話黑洞嘅附近，其實其中一樣比較即係吊詭嘅就係話，究竟黑洞嘅周圍 係咪係啲咩嚟？ 係究竟發生緊乜嘢事？個物理學上發生緊咩事？咁呢樣嘢就係其實一又拉到去史蒂芬霍金嗰啲嘢咧，又會有一堆爭論。即係其實史蒂芬霍金佢早排佢自己講，即係更新嘅一樣嘢就係話，佢唔認為話黑洞呢個洞咧。过咗条界之后咧，入边会自然不同。佢觉得咧，应该你喺界外少少同界内少少，其实都系同一套物理定律嚟嘅啫。唔应该话你突然之间有一个人。 嗱，唔系行入去啊，喺嗰、那个即系 event horizon 呢个边嗰度嘅时候。 系啦，即系由你过咗条界，永不回头的界吓、跟住入到真正个核心嘅时候咧，佢认为咧，基本上嗰条界嘅周围唔会有咩特别。你喺个界度，你唔会见到咩特别嘅嘢。你入咗界，出咗界，你唔会睇到咩太大分别。你可唔觉得个重力场又强咗咁解嘅啫？咁嗰度会唔会带到啲乜嘢新嘅观察？我真系完全唔知，因为其实冇乜嘢就絕對冇就近觀察可以做到呢樣嘢，而家講緊都係離遠望， 唔係大家都靠估嘅啫，呢係吹水 啫嘛，都係喺度睇緊喺佢呢個真正個窿外圍入邊噴出嚟嘅嘢，係揾緊嗰係睇緊嗰啲嘢嘅啫。而家 咁順帶一提啦，就阿 Stephen Hawking 咧，就亦都係 Keith Thorn 嘅好朋友。咁就聽講話咧， 輸到 咗 佢哋， 輸到咗，咁根本佢贏咗啦。即係揾到呢個 Gravity。即系重力波咧，佢 Stephen Hawking 系赢咗呢个 bet 嘅。 佢哋赌过好几次啊，其实应该。 哦，都长有嘅吓，好奇怪，点解佢仲健在真系？ 赌亲都唔系净系除咗赌$100，咪中意赌下订下杂志嘅嗰啲。 系啊系啊吓，好啦，即系如果你讲到即系呢一个咁嘅即系唔讲黑洞呢个啦，即系讲呢个warp， 即系接曲咗扭曲咗嘅时空啊。其实呢个系咪代表咗话，即系我哋直觉上嘅时间同空间分开呢句，即系而家已经可以讲话呢样嘢系即系一个人类嘅经验嘅局限嚟咧，而喺宇宙入边必定系将时间空间夹埋一齐睇 嗱，以前其实你睇翻边一个好真系清晰界定咗人系中意用空间同时间作为绝对嘅坐标嚟去睇嘢，其实即系康德有讲嘅呢啲 系啊 吓咁。甚至乎之后的物理定律都是由一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写出来的。那你可以说其实广义相对论真的将这件事冲破了。即是将那个绝对时间绝对空间的概念基本上就打破了。即是它不是一个很稳阵的尺度来去帮我们去看这个世界的现象。那唯一绝对的就是一些反而是我们人的感官不是很直接感受到的东西才是反而比较 fundamental。 你讲多次 一啲人唔系个感官咁易感受到嘅嘢，先至反而一啲更基本嘅量。 但系嗰啲系咩嘢嚟噶？ 譬如话系一啲能量啊、动量啊，呢类咁嘅嘢，即系 有即係有好多做物理理論嘅人會咁樣去提過。 嗯，咁換言之咧，其實即係譬如呢啲時間空間呢啲咧，可能係一啲如果講得誇張啲，係一啲幻覺嚟嘅。 最基本嚇， 最基本有可能係一啲能量嚟嘅。 嚇、嗯、即係等於我哋去睇一件即係。睇一件嘢啊，我哋好習慣揾一把特定嘅間尺度佢个形状啊，睇佢个颜色。咁原来可能系原来呢件嘢最 fundamental 嘅本质，应该系一啲原来我哋只眼睇唔到嘅其他颜色嚟嘅。咁、 嗯嗯 啊、我哋睇习即等于我哋就系用时间同空间作为一个欣赏宇宙、欣赏自然现象嘅品味咁样咯。 嗯，咁呢个都亦都系我哋一路讲紧康德嗰、那个即系讲法啦，就系呢啲可能喺真正嘅世界入边系。根本是一些幻覺不存在的東西，但是我們沒有了這些這即是時間空間的概念，我們不能夠認識外面的世界， 是的是的、嗯、即會不會世界上存在了另外一種生物，它的感覺它 不是用時間觀念和空間觀念來感受這個世界的、嗯、它純粹用一個能量和動量的觀念來去感受這個世界，可能它看到的東西還更加多都不奇 怪、哦、這個其實就即一直在說即神秘學有關的東西，就是有科學根據，小科學根據就係呢啲嘢嚟嘛，因為我哋有個局限喺度，就係我哋有我哋個肉身或者我哋即係去感受呢啲嘢。 我哋嘅眼就係睇電磁波，睇某一種電磁波，跟住去我哋嘅經驗就係由我哋個神經元活動嘅需要花費嘅時間俾我出嚟嘅一個經驗。我哋個回憶係諗翻以前嘅一個前一刻， 只係前一刻， 係啦，係即係會唔會有？即會唔會有另外一種機制方便我諗另外一種圖像呢？我亦都相信係我人嗰個咁樣嘅合成本身呢個機制已經係決定咗我個意識係要用時間空間嚟去睇呢個世界 嘅。嗯，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出現一個即係好超人嘅一個情況咧，就係、是、你個喺個時間入邊，你可以當係一個空間咁移動方式。 其实每人都在做紧呢样嘢嘅，我們都不由自主地向住呢个时间嘅 access 迈进。 嗰、那个如果系即系类似我哋嗰个空间嗰个移动，就系可以行翻转头嘛，可以行去侧边啊嘛，可以行去左啊，可以右嘛，可以行去前啊嘛。 我哋 但系时间就系只能够 一支箭 咁，而且系个速度系固定嘅。 系 我哋必然系要经历一个咁嘅时间又。生老病死一路咁去係嘛，最終係終結嚇，變翻做一個即係原始嘅一啲物質咁樣嚇。咁但係如果譬如話你假設嗰、那個即係超越咗呢啲嘢，嗰種即係能量本身咧，佢係唔係一種即係我哋都而家喺宇宙裏面觀察到嘅一啲現象咧？舉個例，譬如話一啲會不斷係類似有生命力咁嘅一啲物質嘅移動啊，或者係一啲即係能量嘅移動咧、啊、 嗯，我自己又唔係好識得諗呢個問題啊，即係你意思係咪即係講係會有另外一種一啲生命存在形式，定係乜嘢嘢？ 另外一種生命嘅存在形式咯，但係佢唔係必須要肉體嘅形式，唔好似我哋咁啊，而係純粹意識嘅一個咁嘅存在。即系唔需要透过一个肉体而纯粹系能量本身系存在吓、 嗯， 即系可唔可以构思到有一样咁嘅嘢啦？因为呢个唔系好难去想象。譬如举个例，而家所有嘅全球嘅 internet 系咯，我就系想讲呢个例子啊。其实佢唔系一个有血有肉嘅生命体嚟噶嘛，你会发觉佢有一种意识噶嘛，甚至乎再讲翻去政治理论基础课。政府本身都有一個無形之手的意識形成出嚟噶嘛，佢可能換了一個人，但佢繼續有一個意識去運行，繼續去殺人，繼續去對人好咁等等等等。即係其實我都曾經即係大家可以諗下一個咁嘅問題，就係如果我假設將我哋而家腦入邊所有神經元嘅活動記錄落嚟，將佢轉曬落一啲咁樣嘅晶體管入邊，用一個電腦形式去執行翻出嚟，咁其實。佢俾出嚟嘅反應，你同佢嘅對談，基本上同我一個肉身嘅對談冇分別嘅時候，咁佢都係一個陳志宏嚟嘅咁樣就。 啊，呢、這個頭領講過啦。 係咯係咯，即係佢就用咗一個即係電磁信號嘅形式嚟去，佢個生命就以電磁信號嘅形式嚟去存在。 而且我係不生不滅添，係嘛？咁呢個我即係第一節，其實我哋已經開始有少少咁苗頭啦，就係佢儲曬所有嘢入嚟。係。咁如果我哋假設有一日，即係佢形成咗一個意識喺度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可以。 形成一個獨立的一個人格或者一個思想嚇、 啊啊。而且甚至乎可能是你話時講翻去時空旅行的時候，有人係特登覺得好需要呢樣嘢添。因為我哋講緊下下都要講緊幾。即係幾億年嘅旅行，幾百萬年、幾十萬年嘅旅行，咁我哋 唔可以肉身，一定唔可以想。 咁一唔係你説住自己，一唔係嘅你想再慳定啲嘅，將自己變曬做即係電磁信號用個意即係。 其實嗰種係一種能量嚟㗎，係嘛？ 或者一種資料同能量嘅 pattern 咁你話會唔會跟住到目的地嘅時候，先至用一啲其他方法重組翻去咁樣？咁然之後嗰個都係你嚟嘅，你分唔到嘅。 嗱，雖然你就冇睇過 Interstellar 嘅劇本啦，我懷疑其實阿 Keith 寫緊呢樣嘢。 到我嗰度，我去到被即係我去到另一個星球度被重組翻嚟，基本上我身上呢度嘅碳原子蛋白質已經唔喺我地球上邊度攞翻嚟噶啦，我全部已經換過曬一次啦。不過依然可以回憶翻我起飛前做嘅嘢，咁呢個都係我嚟嘅啫。 唔係呢個係咪我諗即係係一個形而上嘅問題嚟啦？但係即係譬如我哋追求嗰個長時間嘅生存，或者係永生，咁以前嚟講咧，可能係人嘅所謂野心啦。但係我諗啊 ，Keith Fung 呢次寫呢個咧，呢個係現實問題咧，可能就係、是無論好多而家好多科學家都懷疑一樣嘢，就係、是、個地球唔頂得幾多年。 系啦。 你作為一問理學家，你有冇咁少少嘅擔心咧？ 絕對有噶嚇、啊！你唔係物理學家，用一個唔係物理學家嘅擔心，你即係睇下嗰啲空氣污染指數，你就知噶啦嘛，係咪？即係首先，其實你話唔好話去幾十億年後，去到一二百年後，人類以呢個人口規模面對嘅問題就能源，咁仲有污染，咁呢啲已經足夠滅絕人類啦，已經嚇，仲未計嗰啲戰爭啊嗰啲咁嘅因素嚇、啊。你話就算有人係真係好叻咁整咗好多將太陽能去無限採集。咁個最後嗰個極限就當然係嗰個太陽嗰個能量啦。咁、即係扣即係七除八扣嘅話，我覺得可能講緊係二三百年後咁已經可能係好大好大鑊噶咯，已經係。 我聽過一啲即係比較係關心呢個問題，或者係喺科學界而家越嚟越受尊重嘅人咧，佢嗰個講話比你更加悲觀。 Martin Rees 嗰啲曾經出過書係講呢樣。 係啊，Stephen Hawking 最近都講過，但係另外一位我諗將來大家都留意，或者我哋即係有機會我哋講就 James Lovelock， 即係講加爾嗰個。咁其實佢都好，佢推測係相當之準嘅。佢前十年都已經講到，即係到咗2010年之後咧，地球嗰、那個即係風暴或者天氣反常咧係會加劇嘅。即係佢已經。好多年前已經描述咗呢、這個，咁佢最新嘅推測就話咧，喺唔知2020或者2050嗰陣時候咧，成個英國島係6層嘅，即係比水覆蓋嘅。咁佢其實是一個比較負責任啲嘅科學家啦。咁佢如果呢個推測係正確嘅話咧，其實到其時咧，即係第一個會出現嘅情況咧，首先係人口嘅大幅度嘅減少， 是 自然界令到呢樣嘢。到其時，甚至地球適唔適合居住本身都構成一個問題。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喺我哋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即係固然咧冇呢個感受，但係咧，天氣嘅變化或者自然界嘅變化咧，其實有可能有幾何級數去發展。即係換言之，10年之後或者20年之後，你會出現一個好極端，同而家完全唔同嘅一個局面 嚇。即係今時今日，我哋諗呢啲時空穿梭，可能理論層面嚇，但係你話起碼移居去第二個星球，咁已經係真係大家係真係諗緊要做嘅嘢咁樣。 Stephen Hawking 最近講啦，就第一個去月球先啦，跟住2050就去火星啊嘛。咁但係嗰啲就真係純粹吹水啦。因為你譬如話太空旅行嗰啲。要以肉身的做法去做咧，一離開地球一種重力咧，其實成個身體結構已經出現極大問題，所以如果你話真係時空穿梭、時空旅行嘅話咧，只可能我哋大家假設就係我哋唔要呢個肉身，要將佢變成某一種能源同埋信息嘅綜合體，而將佢移植到去其他地方，再加上有所謂嗰種蟲洞啊，或者超越光速嘅理論，先至可以做到而即係想做呢樣嘢。 幾得意嘅，呢個係一個電子靈魂嘅概念嚟。 係電子靈魂概念嚟嚇。咁我哋當然啦，我哋講嘅時候，我哋講好興奮啦，但係其實咧，我哋心裏邊都係唔想呢樣嘢發生嘅。 我啲本土派， 我哋都係繼續想立足香港。係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好多謝阿陳俊仁博士啊，咁就因為連差兩場大家時間又長， 節目又多，咁但係好多謝就係義務喺度頂上啦。 係係，希望大家多多包涵。頭先都有啲嘢甩一甩， 唔緊要，即係咁嘅有時。好啦，我哋有機會再見，拜拜。 拜拜。